们的琴胸地长征不怕路途无恙， 是一样开，美丽小鸟一去无影。

像极了波浪。 天涯，牧羊姑娘放声唱。 故 Thank you.